深夜，周真荣抱着于娜回房休息，周回带季彤出去走走，这里的夜空也很美。季彤坐到一架秋千上，周回站在他旁边轻晃。一旁有大片木质的小型建筑，季彤一直盯着他看。 我老爸为我老妈做的，叫仙女的秘密花园。 好可爱。 妈妈这么大还像个小女孩，都是因为我老爸过分的宠爱。 所以你这么浪漫是遗传了叔叔。 我从前不浪漫了？ 浪漫到拿弹弓追着我打。 那个时候不懂事。去休息吧，明天我再带你好好逛逛。 好。他们的房间已经被收拾完毕，换了个更大的框式木床，四面八方吊着蕾丝纱帘，被褥是粉红色的，上头还铺着玫瑰花瓣。这也太…… 又是我妈搞的好事儿，她八成还觉得很浪漫。 确实挺浪漫。 我差点忘记了，你也喜欢这套。 卫生间呢？ 那边。 我洗澡了。季彤嗖地溜了进去。早餐吃的面包鸡蛋和牛奶，回来的第一顿周回就异常想念祖国的豆腐脑。他看着眼前的牛奶十分没胃口。于娜还在睡觉，周真荣开了辆绿色小四轮从远处过来，他将车停在季彤旁边，车里面有很多桶。早，叔叔。 早，睡得还好吗？ 挺好的，需要帮忙吗？ 不用，等会儿有工人来，让周回带你去转转。 周回牵着马从后头过来，走到跟前嗅了嗅鼻子。 你又抽烟了？ 一天就一根儿。 别再被我抓到了。 哎，好好好，你们玩去吧啊。 周真荣开着小四轮赶紧溜了。周回把黑马的缰绳递给季彤，随即上了匹白马，嚣张地服侍着季彤，带着股挑衅的笑。 嗯，来追我呀。驾。 未带他上马，周回已经驾马疾驰而去了。 你耍赖。 季彤快速上马，两人一前一后奔驰在草地上，朝着晨阳而去。周回陪季彤玩了两天，接下来的半个多月里，他大多数时间都在练琴。十月上旬，巡演正式开始，陪他一路的有个大提琴手和小提琴手，还有个随身活动管家。第一站是蒙特利尔。周回对季彤有所保留，他不止嘴上说的小有名气那么简单，看着满座的剧院便能感受到。季彤坐在下面望着舞台上的周回，笔挺的西装让他少了许多少年气，充满了成熟的魅力和优雅的性感。季彤无法专注于他的音乐，并非旋律不够感染人，只是他满眼满心满头满脑都被他的外表所占据，容不得一点声音进来。从五月到现在，他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长到已经赶得上前世十年能够相处的所有时间，可季彤偶然间还是会觉得美好的有些不真切。演奏结束，掌声齐响，周回起身鞠躬，舞台的灯光落在他身上，他倒成了漫无止境的黑夜，以及季彤渺小的世界里唯一的光。这次巡演断断续续，一直到初春才彻底结束。没有演出时，周回便带季彤在附近城市转转，也带他认识了很多来自各个国家的朋友。等天儿更暖些的时候，两人回到中国，周回买了个中式庭院，简单重修一番，便着手准备结婚的事情。他们的婚礼没有轿车，没有西装婚纱，红轿子、大喜服、高头大马， 与现在婚礼不同，周回下午4点才来迎亲，送别闺女儿上轿，周行哭成泪人，快要站不稳，奶奶与他相扶，跟着潸然泪下。 哎呀，大喜的日子，说好的忍住，你一哭啊，我就也想哭。 锣鼓喧天，沿路吹吹打打，庭院张灯结彩，到处挂着红灯笼，点着红蜡烛，来的客人并不多，都是些极为要好的。宾相也穿民国衣装，为两人递上大红绸，一人一头牵着跨火盘进大门。仪式在大堂举行，堂前坐着周真容和云娜，宾相领着新人进来，拜天地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敬茶改口，松松洞房。喜房里布置的颇为讲究，放了许多瓶瓶罐罐，瓜果花生，桂圆莲子等，矮案上铺了张绣字婚书。 喜今日赤绳既定，珠帘必合， 补 他年白头永偕，贵妇兰心。 晚宴结束，婚房外忽然呼闹起来，姬彤听到周回的声音，说的大概是不让朋友们闹洞房的话。姬彤穿大红袄裙，头戴凤冠，将盖头重新盖上，正襟危坐在床边。喧闹声逐渐消失，紧接而来的是开门声与他的脚步声。因为穿着绒布鞋，他的步子比平时轻了许多。周回将门反锁上，远远看着坐在床上的新娘，想了上百年的画面终于成真了，可她居然紧张得不像话，甚至连指尖都不可控制地微颤着。季彤听她杵在门口，你要在那儿站多久？周回回过神，缓慢走过来，手持喜秤挑开红头巾。姬彤抬脸看上去，周回穿着袄褂长袍，上黑下红，肩膀上斜挂着红色绸布，比想象中更加凌风玉树。周回坐到他旁边。 阿芝。 嗯。 阿芝。 周回心头涌上一阵酸涩，眼尾泛红，他忍着难过，面上仍带笑容。 阿芝， 在呢，少当家。 啊，再叫一声。 少当家。周回牵住他的手，将他按进怀里，渲染玉气，控制好情绪后才松开。 一直坐着吗？ 对呀，好累，我等你好久了。 那帮兔崽子拼命地灌我酒。 这句话顷刻间就将他击溃，姬彤毫无预兆的热泪盈眶，周回捧着他的脸，指腹开去眼泪。 八十人不太好抬轿子，答应的没能成真。不过前后迎亲的加起来一共80个。 玩笑话，你还真当我要80台？ 对啊，其实操作起来也不是很难，就是不大好看，而且高楼林立，难以转弯。 记不记得在南京时候，在旗袍店被炸坏的二楼，你偷偷跑掉那个晚上跟我说过的话？季彤捉住他的大掌，十指相扣。 当然记得，这些年我经常做一个梦。这些年我经常做一个梦，梦到我和你结婚的时候，四山头九小寨全来贺喜，桌子排到了山下，酒倒的到处都是，那群兔崽子拼命灌我酒，你在房里等我，我喝醉了，扑到你怀里，你揭开红盖头，笑着对我说：“让你少喝一点，不听话。”哼，我看着你那张小脸儿， 被嫁衣衬得红扑扑的，小嘴也抹得红红的，跟那手头的山桃似的，叫人忍不住就想亲上去。每回要亲到，就醒了过来。 季童一头撞进他怀里，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打那日与他说完这番话以后，这样的场景也时常出现在他的梦中。没有战争，山寨里的人还活着。我和你结婚的时候，在山头九小寨前来贺喜，桌子排到了山下，酒倒的到处都是，那群兔崽子拼命灌你酒，我在房里等你，你喝醉了扑到我怀里，我揭开红盖头笑着对你说，你再不来我就逃下山了。我看着你那张俊朗的脸啊，被媳妇震得红扑扑的，嘴巴也红润得很，跟那半熟的山桃似的，叫人忍不住想要留下。每回想趁机跑掉，就有点舍不得你。周回推开他，看他红红的小嘴，鼻尖与他相抵，轻轻吻了下嘴唇。 阿芝，我的梦成真了。